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982，对我来说最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发薪日的那天去吃汉堡王最贵的套餐，因为每次发工资之后就会有一种自己非常有钱的错觉，而且辛苦了一个月总要想犒劳一下自己吧，但是又不能挥霍得太奢侈，所以就干脆就去公司旁边的汉堡王就点一份最贵的套餐，这么有半年了吧，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虽然只是一件小事情，但是这能够让我每个月都能有一个小小的期待，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小确幸吧。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 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穿的最多的男生泽华。 所以你热吗？ 而且今天直播间当中也只有我这一个男生耶。 那又怎样？ 今天直播间当中已经有31度了，31度的各位 很热哟， 提前感受到了夏天的来临。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周二的健身版本的潮流梦工厂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话题真的是非常的正能量。 很多人夏天的时候会害怕，因为夏天要穿的比较轻薄一点， 嗯，然后呢就会觉得自己身上的赘肉出现。 你在说你自己吗？ 你怎么知道？那我们今天请来这位嘉宾，他可厉害了。他以前很害怕， 很厉害， 现在很期待夏天。我估计他冬天过得跟夏天一样。 他可能夏天不太想穿什么衣服吧。 冬天可能也是，外面是羽绒服，里面就是短袖。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同样也是非常专业的私人健身教练 Lily， 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另外一位呢是算是他的学生、哎、同样也是非常励志的。我现在可以爆料之前的体重吗？ 可以、 因为他是之前从150斤然后减到现在一个非常完美的身材，这样的南瓜子一起来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茶话师南瓜子。 哎，那如果你想看看他的身材变化有多么的美妙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易直播平台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他的黑历史的图片，重点不是现在，重点是曾经的他。 对啊，就是看到现在就觉得身材很好的女生，但是很想看她之前到底胖成什么样子、哎、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吓人， 很吓人哟。所以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先来一起看一看在健身方面有哪些资讯。首先我们呢来关注到的这条消息呢并不是那么的健康，因为我跟泽华都是一个很爱喝碳酸饮料的人。哎， 我们是两个很爱喝碳酸饮料。 对对，我们两个都很爱喝碳酸饮料。 我还好，您比较严重。 真的吗？ 真的。 就是我虽然平时会控制饮食，然后一直运动，但是只要一到了吃火锅呀，或者是吃那种热腾腾的东西的时候，比如麻辣烫之类的，我就非常的想喝碳酸饮料，就是那种带气儿的东西。 它非常夸张，不光是辣火锅，就是那种铜锅涮肉啊，没有辣椒，它也要喝这个可乐。 反正只要吃热的东西， 对，我可以不蘸任何酱料，不蘸麻酱，就绝对不吃一口麻酱 ，OK。但是我必须要喝可乐。 然后只要我们俩一起吃饭，他就说：“泽华，我们俩要不要共同的分享一瓶可乐呢？” 还好，他还跟你共享，我以为他要喝很多瓶。 没有，然后我们两个就共享一瓶可乐。所以今天想说的是，我是一个非常爱可乐的人。泽华其实平时也爱喝酒，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是吗？ 没有， 第一条就是我是一个爱喝可乐的人。 最近可 爱喝酒的人， 可口可乐公司呢，它出了一款酒精的可口可乐饮料，你想不想尝试？对，含酒精的， 真的、 对，它是2018年的新品，它是由日本的烧酒和苏打水制成，然后酒精含量大概在3%到8%之间，我们可以 度数挺高， 对，度数还不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图片。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可乐，但是倒出来是那种樱桃红色的。 是的，所以这样的这样的酒真的很想尝试一下， 像 既有那种酒精度还有可乐的香味。 你知道你说完这条消息之后我没有很激动？ 真的吗？ 旁边他们俩特别是莉莉，真的呀，好想喝。 对呀、又是酒又是碳酸饮料， 人家喝完了可以消耗掉。另外呢，其实可口可乐公司在今年还出了很多新品，比如说这个桃子味的可乐。我前段时间有喝到这一款，但是味道很奇怪。 哦，不是很好是吗？ 不太好， 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樱花口味的可乐， 这个外包装女生可能会喜欢吧，觉得很浪漫。 对，可是 特别高， 对，可是我个人认为说像这种类型的， 但这种外包装其实对于男生而言特别吃亏。 为什么？ 我绝对不会买。 真的吗？ 你想我从超市当中一个男生拿出这样的一颗可乐， 那你会为女生买啊？ 对呀、但是不会给自己买呀、喝可乐的男生其实还挺多的。 你可以给我买。 那倒 是，给女生买， 巩固一下我们之间非常不坚定的友情， 很薄弱的， 很薄弱。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一条是最近有一个国外的男生，我们先来看一看他的照片，身材非常好。哇哦，他今年30岁，一看身材就知道他已经锻炼了很多年。他同时也是一名运动研究学家，他的身高是1.82米，体重是180斤，所以这样的身材是泽华你梦寐以求的吗？ 其实不是、 应该不是。 对，我觉得泽华应该不大喜欢这种肌肉块非常明显。 你的意思是说泽华本人对身材没有什么志向？ 很有追求，但是是这种大肌肉，对不对？ 是有点害怕这种大肌肉的。 是， 我喜欢那种有线条的，然后含一点就可以了， 不是很壮那种。 对对对对 对， 这个男生呢，他做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他在健身方面，他把自己当成小白鼠做了这样的一个测试。 他想证明人的减重极限到底是多少。结果呢，他在24小时之内减重了22斤。 24小时之内， 对，22斤。但是呢， 真的可以， 这22斤并不是在减肥，最终导致的是他身体严重脱水，然后恢复了正常饮食之后，他的身体很快就补回了这22斤的重量。所以其实这个男生，因为他是身体研究学家嘛，他想用自己的这种奇葩的经历告诉大家，极度的饥饿减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而且反弹非常快。 是的。然后呢， 这很惊讶。那我们今天这个嘉宾他当时就不用减得那么努力啊，要约会之前拿出24小时直接减22斤去约会，然后回来以后再补回来， 补回来之后那个约会对象就不想再理他了吗？ 下次约会之前再用24小时、 啊、就变了一个 人。所以就是24小时之内，48小时内绝对不能见两面，不然很快会胖回去，是吗？ 但是要告诉大家，这样的减肥方法是非常非常的有害的啊。 对 对 对。 但是呢，我还没有讲完。这个男生在这样很极端的减重不久，他又开始做了一些花样的测试。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哇哦！ 他拉着1.5吨的汽车跑了马拉松全马。 真的呀，我的天哪！ 真的， 力量为什么这么大？ 为了完成这个壮举呢，他是进行了8个月的训练，而且每天训练超过10小时。像我们正常人，比如我健身一天就1个小时而已，他每天10个小时，这种强度正常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承受。最后呢，他就拉着这1.5吨的车，以19.5小时的成绩完成了全程的马拉松。 太厉害了。 很厉害吧？ 很棒。 对，看到这 有点作。 对，看到这你可能已经觉得他是神经病了， 有点害怕。 但是他还有一些更奇葩的壮举。 等一下，丽丽，你刚才败了，你要不要现场拉一辆1.5吨的汽车，从我们那头走到这头？ 不会被车拉回去。 不是力量级选手好吗？这个男生他很厉害，他很喜欢挑战极限，通过运动，他还连续挑战爬绳索22个小时不停，只是为了为少年癌症基金筹款。另外呢，他还参加过一个活动，光脚徒步1000公里，为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筹款。 哇，厉害！ 很厉害吧？另外 他走过很多身体极限呢。 对，他很多身体极限。另外呢，还不止如此哟。他还有一个活动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筹款，是要挑战负重50公斤，完成铁人3项。 哇，太厉害了！ 已经完成了。 对啊，已经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有毅力的人 是。 然后重点是还是为了公益事业，非常的棒。 对，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效仿一下？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你不要吃饭，你就去用拉一个1.5吨的车呀。 然后筹点善款， 我可以申请让他拉着我，然后跑完这个全马。我就坐在车上，很过瘾。 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女生，她也是减肥很励志。她减肥之前的体重是57公斤，减肥之后的体重还 是 57公斤。 嗯， 对，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她减肥前的图片。 减肥前也还好。 真的吗？ 她没有很胖啊。 真的吗？所以她。哎，丽丽，你用专业的角度，你大概看一下她这样的体脂肪含量大概是多少？ 35%左右吧。 这么多吗？ 肯定有。 天哪，那就已经 角度问题显得腿特别粗，跟我的腿有的一拼。 好像有腹肌的样子。 对， 这个是折痕吧？ 折痕是吗？ 折痕。 对，57公斤。然后呢，这是经过她接下来这两张图片是经过她健身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两张图片。依旧还是57公斤， 但是形体变化非常大， 非常大，就是简直是变了一个人。 对， 如果不懂的人可能会以为说他减肥减掉了好几十斤， 对， 但是其实他长的都是肌肉。 嗯， 对，他从腰腹部有很多多余的赘肉，到拥有马甲线，体重1斤没有变，身材却大大的变样了。 你看6块腹肌啊。 对，所以我觉得 Lily 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同样的体重，同样一个人，然后呢，就是减肥了之后，减肥前后都是57公斤， 重量一样，但是形体不一样。 对对对。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1000斤的棉花和1000斤的铁，它的体积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脂肪的体积大概是我们肌肉体积的3倍。 嗯哼。 所以很多看上去相同体重的人，但是形体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让你的肌肉含量提高，整个人看起来会比较紧致。那相同的体重形体看起来就会完全不一样。 哦， 对。 所以丽丽，你可以自报一下身高体重吗？ 我1米58，54公斤。 就是听起来，如果不了解 的人，1米58，108斤就觉得很重。 可能听起来会觉得非常重，嗯、但是其实莉莉的体脂肪含量是 大概18到19左右， 厉害。 对，18到19，因为男生跟女生的体脂肪含量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男生18到19其实还好，但是女生18到19已经是很难得了。 对， 她身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肉，然后一会儿在那个表演区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嗯， 哎，接下来呢，我们既然说到了肌肉，就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如果想让肌肉健康又快速的增长，然后呢有一些增肌的技巧，你一定要知道。泽华在我的旁边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完全不说话，是因为他不知道呀。 我以为从肌肉就说到肌肉了，还心想想，哎，下面该吃这个鸡胸肉怎么做会好 吃 一点，对不对？然后鸡腿肉啊， 我本来确实想分享一下鸡胸肉怎么做好吃一点 啊， 嗯， 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了该怎么样快速增肌。 好了，那怎么样可以快速增肌呢？ 首先呢，他这个文章里面给大家讲的是，首先是要机械张力，就是进行你身体能够承受的一个大重量的训练。机械张力意味着简单粗暴的重量，你可能需要通过这样的简单的方式来产生最大的肌肉力量。然后 现在练， 对，但是不要 很重。 对，但是有一个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发现，90%的重量在等距卧推中可以使肌肉达到最大收缩程度，就是你在做，比如说做一个动作的时候，用自己所能承受的90%的重量， 做一个到两个， 嗯， 这样吗？ 是的。所以正常，比如说丽丽，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在我们训练当中，是怎么样来判断自己适合什么样的重量，或者什么情况下我就可以加重量？ 如果你这个重量自己可以承受，非常轻松承受8个到10个的左右的重量的话，我建议就可以增加一点重量。嗯、但是 举手。这种我可是尝试过，就一组是 OK 的、 嗯、 第二组的时候到第四个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嗯、那这时候我应该减重还是继续的咬牙坚持？ 我真的不建议说用非常大的重量去做1个到2个，因为首先这个很危险， 嗯， 但是你有同伴保护当然没有问题， 嗯，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重量不可以承受8个到10个，我觉得要减重、 嗯、 因为以安全为主。 那如果第一组可以承受，第二组不能承受的话，第二组就要减重。 对， 那第三组的话更弱的话就继续减重 啊，可是 不会更弱。如果你这个重量可以做8个，我觉得第二组8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第二组你要先咬牙坚持一下。 对 对。 那第三组呢？ 那你就可以稍微递减一点点 啊， 因为这个重量你已经不能做4个到5个了， 嗯， 那已经是其实是一个危险状态了。 是的， 明白， 就没有必要。 其实现在还很流行做那种递减组， 对， 就比如说，你先用一个重比你能承受的重量稍微重一点，比如做10个， 嗯、 做完10个之后立刻减一片，减一些重量，然后再继续做10个，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对， 所以像这种递减组，如果自己训练是安全的吗？还是说也要有教练来陪伴？ 但有教练陪伴会让你进步更快， 而且不容易偷懒。 对、 嗯， 然后也可以做金字塔的这种训练方式。 什么叫金字塔训练？ 就是你可以先用一个比较轻的重量，大概可以做10个到12个、 嗯， 然后你慢慢去增加，慢慢去增加，大概做到你只能做8个了，然后你再慢慢递减，慢慢递减，这就是金字塔的训练方式。 哦， 对。 那这样会很累，就是先用轻的重量，然后再用 重 的重量， 然后再用轻的重量。 哦，这样的话，那每个重量做10个吗？算是一组？ 对，差不多8个到12个左右都可以。嗯，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过这种肌肉酸痛的感觉？ 不是，每次教练一说这样的，我就很纠结。 为什么 8到12个？那是做几个呀？做8个、9个、10个、11个还是12个？ 看你可以承受啊， 对， 嗯、 看你那个状况。 对， 想偷懒就做8个，想 你为什么要偷懒？ 做12个。 为什么要偷懒？如果你可以做10个， 你知道咱们两个之间的差距了吗？如果教练跟我说8到12个，我一定是做 十二个。 对，他一定会做12个。 要笑，八个已经到头了。 好，所以呢，刚刚我们说到了第一点是机械的张力， 嗯， 第二点呢可以让你快速的长肌肉，叫做代谢压力。代谢压力是在训练本质上的表现呢是烧灼感。其实我把它通俗简单讲一下，是不是就是肌肉充血的感觉？ 嗯， 对吧？ 对， 我理解的对吗？ 对， 嗯哼。所以大概如果我们感觉到肌肉充血，就代表这一次训练的这个部位是到位了吗？ 对。 Uh-huh. 就你不可能训，你会有酸胀的感觉，然后你会有肌肉充血的感觉，那说明你现在是用对力的。 哦、oh. ， 那可能很多人练胸刚开始练一段时间，觉得手臂很酸， 然后我胸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你的训练部位可能需要调整你的动作。 嗯哼， 对。 提问，那有的时候有些男生在做非常沉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时候，他不光是抱青筋啊，这个青筋已经变成青紫色了，这个时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哪里抱青？青紫色， 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就是抱男生会抱筋嘛。 嗯， 这个抱筋它可能是青色的，但有的时候它抱太严重，它就是青紫色，就已经发紫了那种。 你可以承受的重量吧？ 对，它可能 如果 过重了， 对，可能会过重的话，你可以稍微递减一点点。但是你是有非常足的训练经验的人，那我觉得你自己会去调整自己的 状态。我觉得他那，我就刚刚泽华说那种情况，可能也是 很少很少。 是不是借力太多了才会那样？对， 有些非常极限，他会很享受这种青紫色的这种青筋。 就是其实还要提醒大家，你练哪个部位，就要用哪个部位来发力， 不要到处借力。 对对，不要到处借力。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是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来调整的。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很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前呢我在健身房做卧推的时候，大概已经可以用到，就是卧推这个动作大概已经可以用到七片左右的重量了，就是跟我之前比 七公斤吗？ 不是七公斤，就是咱们的那个健身房不是卧推那个机器吗？然后一片一片，大概可以用到七片左右，我不知道是多少公斤。 很重啊。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有力量了，结果忽然就在上个星期五训练的时候，第一组是用五片来做的，然后第二组我就感觉有些吃力。后来呢，我第二组是用四片做了15个，我就感觉很累。然后呢，问我的教练说，这样是不是代表说我退步了？ 不是。 后来，对，后来呢，我的教练就在我训练的时候捏了一下我的胳膊，他说，其实你是进步到了另一个层次。我说什么意思？怎么讲？他 知道怎么发力。 他说是因为你的三头和你的二头，你的三头完全是软的，他说基本上完全是用胸在发力。 知道怎么发力了，对。 所以没有借到其他的力量。这个重量四片其实是你进步了，并不是退步了。 是， 对，也想告诉大家，但是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人在一开始训练的时候，其实都是会借力，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你需要经验去累积， 对，你需要去找到那个感觉。 对，训练一段时间，你会得出一些心得。 是， 恭喜小雨炫耀成功， 就是很值得炫耀啊，非常的开心，也是可以跟大家说，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觉得是很辛苦的在坚持，真的是很愉快的一个过程， 享受， 非常享受。好，接下来在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呢，想给大家看一个很轻松的小视频，是一些可以帮助大家居家腹部训练的一些教程。我们先来看一看，看完之后呢，可以让莉莉讲解一下这些动作在家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到底可不可以帮助你达到你想要的效果。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呢，刚刚我们看的一小段视频呢，是教大家如何在家里做一些腹部的练习。所以莉莉也可以简单的给我们讲解一下，她刚才视频里做的那些动作，如果坚持的话，真的会有效吗？ 肯定会有。 嗯哼， 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视频其实没有我们平时做的那种抱头的仰卧起坐？ 没有。 对耶，为什么？ 其实这个动作现在已经被禁止了，因为训练的时候很容易借力，你的颈椎、你的腰椎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还有斜方肌。 对， 为什么？ 你的核心训练应该尽量去细分训练，你的上腹部和下腹部。然后你看他在训练的时候，腰是紧紧的贴着地面的，他没有一个腾空的状态。我们尽量不要去借助其他的力量让自己去做仰卧起坐，因为我们主要训练的目的是我们的腹直肌。 嗯哼， 所以尽量去细分训练你的上腹、下腹，不要再做我们之前一直学习的那种抱头的仰卧起坐。 对，而且之前上学的时候做那个仰卧起坐都是要很标准，老师给你考试评判的时候就是要手胳膊肘一定要碰到膝盖才可以。 其实那样是很危险的，那个动作现在已经被禁止了。 哦，所以大家在家如果 不要做花头的， 对，也千万不要再做那样的仰卧起坐了， 尽量 做一些变形的训练。 是的， 因为其实腹部上面也有很多块肌肉。 嗯哼，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就会有非常精彩和励志的减肥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春天身材变得更好。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 8501-3045 8501-3045。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8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17点32分，欢迎来到 FM98.2 潮流梦工厂为您直播的第二个时段，我是小雨。 我是也曾经有过很大变化的泽华，身材上的变化。 什么变化？ 就是从很胖然后开始变瘦。 真的吗？ 然后从此就开始变瘦。 你是从200斤的猪猪男孩减下来的吗？ 那是我认识的某一个男孩了。据说他今天晚上可能会吃麻辣烫。 今天呢，我们在健身板块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们请到了，先来介绍我们两位嘉宾吧。一位是很专业的我们的老朋友，一个很一个私人教练 Lily， 我们一起欢迎 Lily。 嗨，大家好，我是 Lily。 我已经口吃了。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天我们很励志的嘉宾，他是从150斤减到现在只有100斤，很完美的身材。对，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南瓜子。 谢谢，我是南瓜子。 南瓜子今天应该就身上或者是脸上到处写着150斤， 逃不过这个话题了。 人家已经离150斤瘦下来很久了，好吗？好，大家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有很多，比如说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和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活力98就可以了。毕竟一会儿我们会有嘉宾以前很丑很胖的照片，千万不要错过，来看一下这个对比图。 你很过分， 而且现在美就可以， 你说人家丑， 现在美 就 可以。胖的不是我们女生认为胖的时候就是不好看的呀。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就像我现在看我以前的照片，当然我现在是站说话不腰疼，因为我瘦下来哈。但我想说，如果你胖，但是如果你不会觉得自己不好看或者是不自爱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因为有很多快乐的小胖子。像有些人他们就觉得我胖，但是我觉得我快乐。 对，我每天 就好。 对，我身边就有一个很快乐的200斤的胖子。 那我觉得南瓜子，如果你觉得那个时候自己那么快乐的话，不妨你再吃回去。然后说欢迎你继续来做客节目。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我要减肥，是因为我不快乐，我觉 得。所以呢，接下来就要让南瓜子来给我们讲述他减肥的很励志的经历。同时，一会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专业的健身教练 Lily 还会给大家从专业的角度上面去分析一些关于健身的小知识。那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南瓜子这样先来给大家讲一下之前很胖的一些经历好不好，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点来触碰你，让你想从150斤减下来。 好，那么其实我从小时候开始就是特别胖的，因为爸妈从小对自己的就是很爱吃，就 想让你做一个精致猪猪女孩吗？ 对，因为你想想看，你就一个独生宝宝嘛，你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就给他很多吃的。然后从小呢，长大的时候也没有觉得身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小时候没有觉得困扰是吗？ 其实有哎，因为在小时候班里面可能没有多少个胖的嘛。然后、就是、 你小时候是正常胖还是很胖？ 小时候偏胖，不算很 胖， 就是胖的可爱的那种、结实的那种。 其实班里面比如说就三四个胖的话，我应该是倒数第二个最胖的嘛。 那已经算是挺胖的了。 对，初中的时候体重就有110多斤、嗯、 那你那会儿身边朋友没有对你戴有色眼镜是吗？ 有啊，就是因为这个才会有一定的自卑心理 啊。初中的时候还是有的。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出生在南方嘛，在我们家那边的话、个子比较小，然后大家都很瘦很瘦，然后女生里面可能胖的没有多少个，就我是一个比较胖的，然后他们就说，哎，你看那个小猪。 哦，听起来真的是很过分。 对，我当时就觉得，嗯，你们叫我小猪，可能你们是拿我寻开心嘛。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发生几率多了以后，让我就有一定的自卑， 还是会有一点难过， 会有一定的伤害感觉在里面。对，所以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既然我外在不好看，或者是我身材不好，那我就多研究我的内涵。所以那个时候我喜欢画画。 哦、 南瓜子是很有名的插画师。 哇，真的 艺术家。对、 哦、对，其实我不是一个健身博主， 我这几天发他的照片，然后说啊、哦，南瓜子，我说。你知道他插画插的非常好啊！ 天哪，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要去看一下。 画画的非常棒。 我就说这三个字怎么那么熟悉？一说到插画，确实是。 真的吗？ 有一些作品当中南瓜子来画的，对。 真的，你也有看过？ 我有。 他也在幕后，所以你们可能没有见。 对，我一般都在幕后。 好棒哦！ 因为以前胖胖的不太好站 着。所以是画的。所以平时是画的插画里有太多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忽然有一天自己发现，哎，我也想变成画里那样，就要开始减肥了吗？ 所以我也好奇，你以前画是不是都是胖胖的女孩？你的主角都是胖胖的女孩？ 没有，因为我画的是瘦女孩子，因为我还是喜欢看那种苗条的，而且以前我特别喜欢模特身材、啊、像那个娜娜啊，或者狮子爱那个笔下的那种特别瘦的那种姑娘，我是特别喜欢的、嗯、直到我开始健身以后，我的女神就变成了丽丽。 所以你是胖到了什么时候？大概是从哪一年开始忽然决定要减肥？是有某一个契机刺激到你吗？ 肯定有，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是胖子的话，你比较容易自暴自弃、嗯、反正我是个胖子了，那我就继续吃，对不对？ 对， 其实胖呢也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就是我从有一定基因关系，但是还有最重要也是很爱吃。 嗯， 然后并且在大学 你那个时候爱吃到什么程度？一天会吃几顿饭？ 哇，我都不好意思说，真的要说吗？ 没关系，我们 那是以前了，那是以前，没有关系。对，我想说，以前是一天5-6顿，现在也是一天5-6顿，现在也是5-6顿，但不一样。以前的我就拿宵夜来说吧，宵夜晚上那一顿，因为我以前我现在想说，我现在是蛋奶素食者，但我以前爱吃肉。嗯，然后 宵夜是几点开始吃？ 11点， 这是第一顿还是就一顿？ 第六顿了。 在宵夜当中就算一顿，只吃一顿宵夜，然后吃什么呢？ 先是20个烤串儿， 宵夜一 般都是两个肉夹馍，再加一碗炒粉。 哇， 这是一顿呢。晚饭是火锅，因为我在四川读书，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中午是干锅，然后可能干锅跟火锅中间要吃点什么奶茶呀、啊，然后那个蛋糕啊， 就是不健康到极致。 对，而且还 想吃什么就随意吃。 所以我很想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你每天吃这些垃圾食品，然后胖到150斤，你的身体会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当然有啊，首先我就没有办法跑步，而且呢身体容易 冒虚汗之类的嘛， 就是代谢 不好来说啊，但是就是 跑两步会被自己绊倒。 这个倒霉是根本跑不动，还不是绊倒的问题。嗯、对，然后可能就是那个新陈代谢不好，容易长特别多的痘，脸上皮肤以前会特别不好。嗯、然后还有就是失眠。就是晚上会睡不好，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爱喝水。 你十一点钟吃两个肉夹馍，还有一份炒粉， 应该很快 能睡着吗？ 应该很快就睡着啊，因为如果那个饱腹感很强的话，就会困呐、啊，缺氧就睡着了， 撑的睡不着，好不好？ 撑的睡不着， 撑的睡不着。 而且我以前特别不好，因为我的大学是学那个美术嘛，设计这方面、嗯，而且我从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工作了，所以晚上一般 熬夜， 宵夜我会熬夜，嗯，熬夜到三四点、两三点才睡觉，所以就很不好对身体。 对，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多次提到过说，如果你健身的话还一直坚持熬夜，这样对你长肌肉是有非常大的阻碍， 因为没有休息好。 对，休息好很重要， 包括你所有身体里面的恢复 和机能。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在我们的深夜熟睡当中的时候才开始恢复它的组织。 是的，南瓜子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他在最胖的时候给身体带来的一些困扰和伤害。那我们的泽华呢也是露出了非常惊恐的表情，感觉他晚上吃很多。接下来我临时决定要给大家爆一个料，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在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刚刚我在忙，然后 看不到要给一个特写 火锅。 对，那他就是在忙这件事、哦、 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 那是什么？ 就很红，很 非常的过瘾 面，对吗？ 已经很晚了，大概在11点左右吧。 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来，泽华自己研究出来的某师傅红烧五个牛肉丸拌小面面。 拌小面面， 好长的名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辣椒呢？某红烧牛肉面里也不这么辣呀。 重庆会出土非常棒的那种拌小面的那个料。 对， 把那个辣椒往里面一浇上去，一开始我只浇了一层，只是油，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把底下那个料一块放进来。 非常， 这样会让人家说的很有食欲。 我要吐槽他，因为他经常就是那种类型的男生，就是晚上的时候会跟我们讲说，哎呀我要减肥，我不想吃饭了，可能吃点水果、嗯、或者我不吃，但是 半夜 到了10点11点他一定会吃饭， 太饿了呀， 他经常就会吃。 对，千万不要为了减肥然后不吃，然后又暴饮暴食。 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要继续这样吃下去，可能你会胖到200斤哦。 那你不知道的是，刚才在看这张图片的时候，你跟那个莉莉，你们俩都是惊恐的表情，而南瓜子是满脸幸福的。 懂不？其实我很想，是很想尝一口啦。 对对对，就 看起来 很有食欲， 看起来还是很香。而且通过健身之后，我的饮食也变得很健康，就是确实会吃的比以前多很多，会发现身体也是越来越好。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因为你想减肥就要节食，然后抗拒这种美食。其实偶尔吃一下，加上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也没什么啦。 对， 但是晚上十一点真的不应该这样吃，就像南瓜子那个时候一样。 晚上十一点，我觉得如果夜宵，如果你是增肌的话呢，建议补充优质蛋白质， 对，这些健康的食物， 对，然后就不要就特别油脂多，特别油腻，像那个红油。 我推荐大家是，如果睡前饿的话，可以喝一些脱脂牛奶啊之类的， 或者蛋白粉， 对， 可以。 所以、哎、我们跑题跑得很远了、 我们跑题跑，我们赶紧回来好不好？ 重点是哪一天夜里？然后你是失恋了还怎样 啊？对，谈到这个其实真的跟失恋有关的。 真的、失恋可以改变一个人呢、 一定可以。我想说倒不是说失恋的问题，而是你突然发现你不能再把你的全部放在一个别人身上了。 为什么是？我可以大胆问一下，是男朋友嫌弃你胖吗？ 并不是。 哦，那是为什么？ 他不是嫌弃我胖，他其实我交往男朋友他们不会是因为我胖才不， 他因为胖才喜欢你？ 也不是。这可能是我的才华吧。对，但重点是这样的，因为无论我做多少，我的内在的会，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画画、做设计，然后玩摇滚音乐、然后还做很多摄影， 多才多艺。 但是我做了那么多事情，我还是没有办法爱上自己。 自己 不爱自己，因为我用很多内在的东西，我觉得反正大家不会说我美女，那总说我才女是可以的吧。但是后来就发现，没有办法自我认同， 想追求的越来越多， 包括跟他人相处的时候也会爱得很自卑。 哦， 对，所以 就是有的时候会不会心里觉得说啊，因为我外形比较胖，所以某些事情上会做一些妥协之类的。 对， 最主要是他的自我认同是我应该是一个美女。嗯哼，所以你们老说我是才女，但我一照镜子发现我应该是美女。 女生都会希望 自己越来越美啊， 不是说 没有女生会希望自己不好看呀。嗯， 对，而且我想说，就是每一种美它都不一样的。 嗯哼， 因为我现在理解的美是只要你是健康的、 自信 的、快乐、自信的、就好。 那当时那个男朋友现在还在吗？嗯 现在是老公了。 所以我看到你微博上有写一篇文章，也是说你开始减肥之后走过很多减肥的弯路，很想知道在这个契机触动到你真正的想开始减肥之后，你有走过哪些弯路？ 嗯，基本上所有女生碰到的弯路我可能都尝试过吧。然后最严重的像是节食啊，然后抠吐、针灸、吃减肥药，像那些泰国减肥药我什么都弄过，而且把自己的身体弄得非常糟糕。我最可怕的时候是代谢就不说了，然后整个身体机能失调，然后住院两三个月。 住院这么严重啊？ 带状疱疹，听说过这个病吗？ 听说过， 听说过。 就是然后而且还会严重到我是在脸上带状疱疹， 哇， 还不是在腰上。然后如果是脸上带状疱疹，它会烧到你的神经，所以就会引起三叉神经痛。所以那个时候我不仅要吃止痛药，还要打激素。然后还要，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说你真的是减肥太严重了，而且我这样少吃节食，包括吃减肥药，把我的那个肠胃系统都给搞紊乱了，紊乱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吃巧克力啊，或喝咖啡啊，或者是就是酒精啊这些东西。 胃会不舒服， 一个是胃不舒服会痉挛，第二个是容易引起过敏荨麻疹。 我相信 很多。 你当时那个节食的时候最夸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节食法？连着几天不吃饭吗？还是 我跟你说，那时候因为我是离不开糖啊巧克力的人，我当时就发现，因为我有段时间吃素，我想尽量少吃嘛，因为我戒了肉以后我发现我瘦得比较快，但是因为我当时不运动，我就觉得可能我就一直吃素然后少吃， 这第一步先只是不吃肉吃素。 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因为后来我就开始，我就不吃素了，我连素都不吃了， 素也 不 吃，不 吃东西。 我不是不吃东西，我吃巧克力、士力架那些东西。 就你减肥期间吃这些， 我就只吃那个。 可是这个热量很高，你为什么要吃这 些？不是热量高，因为我吃那个吃不多。 我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是我第二次有生以来第二次听说这个很可笑的方法了。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坐在我前面的有一个女生非常胖，我已经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但是她就是那种冬天穿羽绒服的时候感觉羽绒服会随时爆炸的女孩子。然后她当时有段时间很想减肥，她就是用一个叫做吃巧克力减肥法。她说我平时不吃饭啊，我别的东西不吃，我一饿了我就吃巧克力。 对，因为我会觉得士力架里面它有花生啊，然后又有那个什么巧克力啊，那提供我热量就好。 所以你用这个减肥法持续了多久？ 三个月我就不行了。 三个月只吃巧克力和 只吃巧克力， 基本上也不是只吃巧克力。比如说我早上起来以前会吃燕麦，燕麦还比较多膳食纤维。 燕麦配巧克力？ 不，我那个时候我是还吃燕麦还是蔬菜，后来我连燕麦蔬菜我都不吃， 都不吃巧克力， 只吃巧克力。就是当时夏天的三个月嘛，就天天出去吃，可能就是去游泳、 你很棒哦。 然后有时候也没有饥饿感，因为你的那个 饿过了，对不对？ 他不会有饥饿感，所以他不会觉得你应该吃东西了。所以直到三个月以后，我突然在我婚礼前一个月我突然暴病。 提问：有瘦吗？只吃巧克力有瘦吗？体重有变化吗？ 三个月瘦了2斤。 哎呦， 效果真的是很明显了。 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在瓶颈期了，我怎么运动怎么瘦我都瘦不下来。 那个时候是多少斤可以暴露一下？ 103。 103也很好啦， 其实也不胖。 但是 刚才 说肌肉量比较少的情况下， 我是想要觉得好女不过百啊。 想要更瘦。 我觉得我应该能到90斤吧，或者是 对，有一句话说好女不过百，不是什么就是矮。 对，我现在觉得太愚蠢了，这个想法真的现在觉得太愚蠢了。 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说自己只要低于100斤以后就会奖励自己很想要的那只包包， 但是他没有到100斤也买了那只包啊， 到现在也没有低于过100斤。 但是肌肉量也在涨。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南瓜子的对比图好不好？对，之前照片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以及微博上面直接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听收看了。那接下来照片很精彩哦， 不要被图片吓跑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 没有， 这是之前南瓜子 是 他真的是勇士， 2015年2月， 没有，这样看比较直观一点。总是泳装这样。 我觉得很有勇气， 你们先看这两张， 这两张很厉害。 对， 因为如果就是宗哈，你觉得左边的那张照片算是胖的吗？ 算胖的了，因为它本身就白，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有勇气穿比基尼？ 因为我当时我的内心，无论是我，因为我很喜欢时尚嘛，我觉得我就算再胖，我也是应该要大胆一些。嗯，就其实我的内心是比较就是敢做敢当的一个女孩子。嗯，所以其实我对我觉得我不需要 遮住，就是敢于面对自己。我既然胖，我露出来那又怎样？但是 其实我的内心，我会发现我还是很害怕，就很担心别人怎么看我。 嗯，哎，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国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超模，她脸长得很美，然后她大概有170多斤。对对对，她其实现在就是国际上也是在比较倡导这种胖也不要自卑， 微胖， 对，你也可以做很美的自己。 是，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我先插一嘴哈，我很好奇，你当时是在海滩左边那张图片，再给大家看一眼。嗯，这个时候有旁边人会给你投出异样的眼光吗？但其实我看图片还好， 我是在巴厘岛。 嗯，不， 其实这样的身材在国外 是很常见的， 是很正常，哎， 很正常。而且因为国内大部分 比这胖的多得多， 对， 对，国内其实他们会用这个形容词叫 chubby， 不叫 fat。 嗯 ，fat 不是这种感觉 ，fat 可能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然后这个叫 chubby 就是比较可爱的那种。 是，那你变成右边的图片之后，然后那个时候自己是很自信的一种状态了吗？ 会比之前要自信多了， 因为看起来瘦真很多，20多斤。 右边是多少斤？ 110。 110 哦，左边是150是吧？ 因为 137、150那时候我没有方，你没有方向 了。我就说150看起来也不是很胖啊。 137。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张南瓜子的对比图。 哇哦， 这两张照片非常值得一提哦， 简直了， 就是他们的体重是一样的。 哦，是吗？ 差不多的。 对对对， 都是多少斤？ 五月份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是98斤， 嗯， 白色那张。 现在这个时候，我现在是104了，但二月份那个时候，因为春节嘛， 就是 106斤。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右边这个看起来身材很好，线条很明显的，反而是体重比较重的，104斤。然后左边这个看起来肉肉的，身上很松弛的，反而是98斤。 嗯，对。 所以这个图片告诉我们，滤镜真的很重要吗？ 我想知道， 右边 动作真的很重要， 光线和造型。 看了有一年的时间吗？ 半年快一年。 半年快一年， 对。 但是半年快一年，你是做了什么样的努力，有一个这么巨大的变化？ 我开始无氧训练了。 嗯哼， 因为以前你们看到所有图片，那之前都是有氧， 少吃加有氧， 少吃加有氧，而且有氧还比较少，基本上是少吃。 少吃， 对，就是说我们的其实是半节食状态。 嗯， 不能 少吃是到什么程度？ 一天一餐到两餐。 一餐是吃多少呢？ 就 两个肉夹馍加一碗面。 已经没有那么幸福了。 没有，就是很少，比如说可能蔬菜控制到200到300克左右吧。 嗯， 然后也不吃什么蛋白质。 嗯， 一顿饭200到300克的蔬菜。 对，就不吃米饭也不吃蔬菜。 我很想知道，就像你们这种就是对于吃很怎么说，就是算计它多少克，你们真的会拿一个秤来量吗？ 我会。 嗯哼， 但是 减肥的真的很建议这样做。 但是我想说你不是想突破你的最后5kg 的时候，建议不要用这个方法。 嗯哼， 因为不然一拉容易出走。 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紊乱。 对，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夸张。所以之前在无氧训练之前，等于持续了3年左右的这种节食、半节食的状态吗？有吗？ 相当于就是一开始减重很开心嘛。我最初的那一年的时候，一天掉2到3斤。 哇， 一天2到3斤。 就最初一年的头3-4个月 会 减 得 最 快， 因为像我是大基数嘛，体重比较大， 基数确实很大。 身高的话，对，所以你会减得很快，你比那种瘦的人会可能减得要快一点。但是到了一定的所谓的减脂瓶颈期， 它就不下了， 你就不下来了。这个所谓瓶颈期，就是你的身体的代谢 适应 你现在的这个方法。你在减脂的时候，是因为你不断少吃，然后你身体在自我调整。 嗯哼， 所以到那个阶段以后，它会停止减， 停止下降。 因为它如果它知道你在减的话，你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他就不去掉你的体重。 嗯， 我们 但是一天只吃200到300克的蔬菜，然后你再配上有氧运动，不会晕倒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很好奇啊，因为可能我基数大，因为从小吃的比较肉比较 脂肪储存的比较多， 储存。因为其实你想想看，我说我吃素，但其实我在吃蔬菜的时候，我在减肥的时候，是我的身体在吃我的脂肪。 嗯， 你懂我意思吗？它在燃烧我的脂肪，它在代谢我的脂肪。 对，所以说到这儿，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平时一直是在倡导说一定要健康减肥啊，什么有氧和无氧相结合呀。 是， 但是莉莉，我很想问，就比如说像南瓜子之前那种很大基数的，它可能 他是不是必须要通过这种就是 不要走 饿一饿的方式才能够减到一定程度，然后才可以开始有无氧训练？ 那你一定会付出健康的代价。 对， 你看南瓜子之前就是会有很多问题身体，那他现在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慢慢去调整。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女生说，只要我能瘦下来，我不论用任何方式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走很多极端的话，你可能要花更长更长的时间去把你的身体调理回来。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我想说，因为 所以我一直倡导说循序渐进， 你 要慢慢来。 因为我想说，你想在比如说短短半年之内或者是大变一个人，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 你虽然像我这样感觉是也很极端的一种方式了，虽然我并不是可能最极端的，但是我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而这样的一个代价是我现在在慢慢还的。 对， 我用了你我说三年那个时间我减脂，但是我用了一整年在喝中药， 是现在还 半年在卧病在床， 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不建议大家来。 所以我 非常不建议。 我现在开始增肌，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增肌，而是我想好好吃饭， 让身体慢慢变健康。 我半年前想进健身房，那个时候我就跟教练说，教练问我你为什么来健身，我说我想好好吃饭。 所以半年只有半年的时间，让他现在身材变成这样，我也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练的。所以一会儿在第三时段当中呢，我们会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南瓜子对于他个人这个情况给我们饮食上的一些建议啊，还有训练上的一些建议。因为莉莉刚好是他的教练，所以呢，在现场我们可能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分享一些健身的小技巧，还有以及说怎么样才是吃健康的沙拉。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吃沙拉会有很大的误区， 是的。 对，比如说我认识一个200斤的孩子，他呢每次吃沙拉的时候要放很多酱，他就会觉得我吃的很健康啊，可是其实那个酱的热量要远远 非常非常 菜要高很多。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怎么样吃健康的沙拉还可以美味，我们第三时段见喽。 要不要跳一下？ 随便啊。 我是个不去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北京时间的18点01分，欢迎再次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时段了。我是小雨， 我是体重从来没有像南瓜子一样的泽华。 那你身上的肌肉量也没有人家多呀，男生女生不能比啦。好，来欢迎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私人健身教练莉莉，欢迎。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就是非常励志，而且上节目之前本来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女孩子， 没有想到是一个大咖， 没有想到是一个大咖，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南瓜子。 你好，大家好，我是南瓜子。 身材从南瓜子真的变成了瓜子。 这个比喻好好， 从南瓜变成瓜子是吗？ 南瓜子也是胖胖的呀，但是瓜子的人儿就很细呀。 对，葵花子， 葵瓜子， 很厉害。那刚刚呢，在我们的第二个时段跟大家分享了南瓜子之前在减肥，从150斤，然后减肥到现在这个程度，走过的一些弯路呀，还有他当时怎么样反弹，或者是如何走上这个正确的减脂肪然后增肌的道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饮食和运动上面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因为其实可能这么久了也自己会有一些小的经验，然后可以让他分享给大家。当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还是要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和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 是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南瓜子把时间交给你咯。 好。那么就是我当时的那个减脂跟饮食健身这方面，其实我是从半年前开始增肌嘛。但那个时候对增肌没有概念，因为刚开始去健身房的时候，就教练就问我你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因为其实你要去做运动之前最重要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对， 你的初心是什么， 有个 这个我们 有个标杆。 对，然后如果比如说你其实你要自我考量，然后跟教练他会跟你去沟通你的目标是不是超出你的那个能力。 他俩开始说相声嘞，互相看着彼此 二人转这种感觉。 对对对，如果超出你的能力的那个的话，你得去尽量去降低你的目标期待， 是 因为有时候目标期待太大的话你达不到那个目标， 反而会阻上， 对，会阻碍你的训练的道路。 对 对， 真的很像说相声。 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教练 还不是李李是不是？ 对， 他增肌才怪， 对， 才找到我。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教练的话，就是在我们家旁边找了一个教练，然后那个教练也人也不错。 那你那个时候就是增肌之前一直都是减脂肪的时期，那个时候你都是做什么样的训练？ 少吃。其实我 有系统 真正的去健身房就是半年前开始嘛。其实半年前也有以前参加过一个就是健身房的那种教练。 可是如果只有半年的话，说明你的运动天赋很厉害耶。 是，每个人 基因不一样， 运动天赋。我想说，是每个人天赋点不一样。我想说，掉脂肪有掉脂肪的天赋，真的。然后 增肌 有 增 肌 的天赋。 那有没有一种人只能掉脂肪不能增肌，或者是只能长很多肌肉无法掉脂肪？ 我觉得这个你必须要自己去感知。 真的吗？ 因为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一样的，每个人身体机能它都不一样， 也是不一样。 所以你的天赋是在增肌上面是吗？ 其实增肌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其实练很多的卷腹，我练很多的那个俯卧撑啊那些，但是我的腹部肌肉就没有我的肩膀跟那个 来得快， 手臂甚至三头。丽丽那天看到我就说你 三头好明显。 对，所以就说每个人他的长肌肉天赋点他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像我怎么练我都没有腹肩，但有些人随便练一下 腹肌就有了， 就有，或者他能够把那个翘臀练起来。我 说的就是我啊，我随便一练就有腹肌，但我没有翘臀。 但我想说每个肌肉的天赋你还要去自己去感受。是常年累月的这个积累。特别是刚刚莉莉之前说到的，就是训练时候的发力感。 对， 因为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的肌肉长得不快，是因为可能你在训练当中的时候你没有去跟你的肌肉去沟通。 对，你只是完成一个动作而已。 那我就很想知道了，等于说在半年之前南瓜子还是身上没有什么肌肉含量的， 没有 对吗？ 因为我大量的减少了我的那个体重。其实我体重掉的时候我同时肌肉也在掉。 对对对， 所以很松嘛。 高的人为什么体重会比矮的人要重呢？其实不是说他，你看有些人高的人很瘦，但是其实可能体重跟一个矮子的他那个胖是很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体脂而且还有一个肌肉含量。减脂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会减掉我们的肌肉的。 那就很想知道在半年前你刚开始跟莉莉练的时候，因为身上没有什么肌肉含量，就像你这种类型的女孩子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开始训练？ 一周3到4次的无氧重训，保持在力量训练，保持在40到60分钟之间，不能小于30分钟。然后间隔，比如说你重训的时候完了以后做，因为我当时还要减脂嘛，我还是想要再减掉更多脂肪，所以那个时候是算是保持现有肌肉的情况下的减 脂肪尽量下降 减脂饭，所以那个时候有氧会做1个小时。但开始3个月以后，对，那时候我知道嘛，减掉太多。 那你前3个月这个有氧和无氧是结合在一起的还是 结合在一起的？ 那就一周会训练5次。 你听我说啊，一周3次，1、3、5、6训练嘛，然后那个每一次重训完了会做50分钟的有氧， 紧接着再做50分钟， 那很久哎。 是 一般，所以在健身房会有两个小时。 哎，正好说到这儿，想让莉莉就可以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如果要是在减脂肪期间的话，他可能不知道有氧跟无氧到底应该怎么样结合。就比如说什么样，可能是不是如果是本身已经很瘦的人就不太适合在训练完做太久的有氧。 对，你就不许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该怎么办。 其实如果你要增肌，就像你说很瘦的人他现在需要增肌， 他 应该要有热量的盈余。那你再去做过多的有氧的话，其实在消耗你身体的这个热量。那你没有多余的热量盈余，你不可能有个增肌。所以就是建议不需要减肥的人其实多练一些力量训练就好。 我们说的， 所以泽华会觉得很惊奇，说啊，你还要做1个小时的有氧？因为泽华不可能说练完力量再跑半小时，对不对？ 完全没有力量，主要是。 那怎么样来判定自己？比如说判定自己的程度是在训练完之后需不需要做有氧？ 首先每一个健身房里面都会有一个体测仪，一般的健身房都会有，你可以去做一个体测，看你的脂肪含量有没有超出它最高范围。如果在一个正常范围的话，我建议就是多去做一些增肌的运动就好。 那可能就有很多人会提问了，因为有很多女孩嘛都会说练力量训练会长，就是会长太多肌肉啊， 就觉得会长很多肌肉。 就是、力量训练其实也是可以减掉脂肪的，对吗？ 当然你的 运动、啊、 对，你的肌肉含量其实越高的话， 代谢， 你的代谢会提高， 会燃烧你的能量。 你反而会有助于你的减肥。 对， 那像泽华这样的男生 你会建议他用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 增肌啊， 增肌啊，多吃， 多吃， 就不用多做那50分钟的有氧运动了， 真的不用。 那我觉得如果要做，你要保证，比如说最大的增肌跟最小程度的减脂的话，15分钟以内。 嗯，当然你要做一些心肺功能，可以练一些 HIT 的，让你的心肺功能变更 好。或者是那个划船，是不是很好？ 划船也挺好的， 你可以去做一些变速的这种划船。 像跑步那些，我因为对于半月板啊、膝盖这些有损伤，所以我建议就是做一些椭圆仪啊、划船啊，或者是骑单车，甚至是你在跑，我一会儿会分享我跑步的一些就是 心得， 心得 现在就分享， 现在就可以分享啊，很适合。 对，因为很多女生也有问我，就是啊，你跑步的话，我跑40分钟，我根本受不了，或者我体重太大， 觉得很无聊也会。 跟你说，我以前根本没有办法跑步的人，所以我非常明白他们在 的感受，对不对？ 对，所以我建议呢，其实你跑步的时候，像我做有氧是，比如说我现在做有氧是40到50分钟，40分钟以内，因为我现在还最近在夏天嘛，在减，在想 瘦，再减一点，对不对？ 但我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做1个小时或2个小时有氧了，因为那个是非常掉肌肉的， 很伤。 1到2个小时都是在跑步吗？ 所以我现在想说，我现在比如说会分，因为有氧区的器械很多，如果你去健身房的话，有氧区器械分为像椭圆仪、 椭圆机、登山机、 机啊，然后包括跑步机、 划船机，对。 然后呢，那这几个东西其实你把它 在做， 对， 换着做就不无聊了， 就不无聊。而且我想说，选择音乐也很重要。 对， 哎， 这也是我的小窍门。 对，音乐一定要是非常动感的， 不是 要自己喜欢的， 也不完全是， 也不是。 我想，因为我毕竟也做音乐嘛，从音乐方面来分析一下， 听自己的歌， 对， 自己唱给自己听，边 完全 边跑步边唱。 其实这样的，你选择音乐的时候，比如说你在你跑步的时候，我推荐像间歇跑。比如说 间歇跑，对， 对你跑，比如说你用你的正常速度先慢走1分钟， 就用慢歌， 不是用慢歌，用你的歌哪来1分钟是慢歌 啊？对，也对， 你找一个歌的节奏起伏比较大的，比如说先是平缓的，然后突然就很激情，然后马上就会有那个。 那找歌的这个也很费力啊，哪有这么多这种歌呀？ 专业 DJ 难怪是自己在家 对， 他自己可以调。 对， 但你就找你自己喜欢的其实也好，但是你尽量找那种就是那个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它能够刺激你的那个 神经，对不对？ 一个是你刺激你的情绪，比如说当我们听到好听的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大脑会分泌很愉悦的感觉，这样也会刺激你的运动的那种愉悦。 那也说不准，有的人就喜欢听那种很舒缓的那种安眠曲，一听就能跑得很快。 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办到，因为我听那种后只能 就走一走，慢走慢走。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在跑步机上面做一些运动的话，或者是做一些有氧运动，千万不要一直匀速来做一种运动，这样可能身体会怎么说 疲劳吧，也会 疲劳。第二个还有就是它没有更好办法去减脂。 减脂， 对，其实我们做有氧无非就是想要去代谢更多的脂肪嘛，因为我们有氧的时候是超过30分钟以后，你的身体才会一直在代谢你这种，前30分钟它其实是在就是 消耗你的糖原和你的身体水分， 所以那个到了30分钟以后才会燃烧脂肪。但是呢，最重要是要提高我们的心率。为什么说间歇跑，像 HIIT 啊或间歇跑这种，它是你在你的那个身体一个不稳定的情况下，你的心脏它会就是供血， 起伏会更大， 它会起伏更大。 嗯， 然后你的心率起伏大了以后，你才会燃烧更多你的脂肪和能量在上面。 对。 所以比如说1分钟的走路加1分钟的极速跑。什么叫极速跑？就是你比如说像我现在的极速跑是开到14的速度。 那真的很快呀。 就是在跑步机上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狂奔。所以旁边一般我这么狂奔的时候，旁边那个人就哇跑得好快。 然后跑1分钟你看不行了吧，就只能跑1分钟。 对，跑1分钟以后，然后我就我是会抱着那个东西就是按速度的，我根本没有办法去你知道吗？但我最近发现一个方法，就是我不建议所有人像我这样，因为我是训练过很长一段时间， 有经验， 有经验了。我会是抱着它以后，双脚马上跳到旁边的。 对，我都是这样。 哇，你很灵敏哎。 但是一般人可能不建议。 对，大家还不要效仿， 很危险， 有点危险。 你可以从6的速度到7的速度先尝，稍微慢慢尝试。 你可以这样，比如说你的匀速走的速度大概是6。你可以走，然后你先调到8，你先跑1分钟， 对， 然后下1分钟你再6再走，然后你再调到9再跑1分钟，你这样变速去跑，不要一下很急速说跑14或者16直接飞出去。 那这样的话，如果1分钟很快1分钟很慢算一组的话，大概做多少组就 OK 了？ 做满40分钟循环。 40分钟 一般人坚持不下来。 我建议啊，我现在上的每天就20分钟的跑步，然后再20分钟的椭圆仪， 也可以这样。 那跑步机跟椭圆仪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两个不都是有氧？ 你的椭圆仪的话，其实你没有发现你的脚其实是不离开这个垫子的。 嗯， 它对膝盖的压力会比较小。 那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一直在椭圆仪上？ 但是跑步可以变速啊，你椭圆仪只能增加阻力，只能增加阻力。 它毕竟还是提高你 心肺 功能， 是 因为心肺功能很重要。因为在你训练当中过程中，无论是有氧还是无氧，你心肺功能提升的话，对你的训练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一个提问，刚才那个二十分钟的间歇跑，走一分钟跑一分钟，这是不停的这样的二十分钟是吗？ 对，就是一分钟慢一分钟快。 我休息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想喝水的时候，就是突然就跳到旁边 喝一口水。 然后 快速的上来， 然后不是快速，肯定不能快速啊！他速度这么快，你肯定你踩上去会滑倒。 你要先慢走， 你要先把速度调到慢一点，再走。然后 但基本上就连续做二十分钟这样的， 对，差不多， 很厉害。 它其实比你这样慢走四十分钟消耗热量要更高， 是。 所以有可能我慢走四十分钟，比如说我保持五的速度慢走四十分钟，我 消耗两百卡差不多。 但是我刚才那样的十五分钟，我就能消耗300卡。 也就是说，其实跑步这项运动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减脂的，但是你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比如说刚才莉莉跟南瓜子跟我们分享的说，不能匀速在跑步机上时间太久，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疲惫期，它也会很习惯，它不会产生这个给你减少脂肪， 不断的去变动你的训练方案，你要不断的给自己一个新的 idea， 一个新的点子，让你的 让它有趣， 有 新鲜感。 哎，那我想知道，南瓜子现在已经是一个很苗条的身材了，你现在还是在每一次做完无氧训练之后都会在有氧吗？还是说一周选一到两次？ 我会分时期，比如说我冬天的时候3个月是增肌， 需要增肌就不要做那么多有氧。 因为是这样的，大家冬天都知道衣服盖穿的比较好嘛，所以那个时候选择增肌是比较好的。 对，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在你增肌的时候呢，你 脂肪会稍微长一点点， 也会长一点，而且你冬天我不建议老去有氧。也很累，而且大家冬天嘛，冬天你的人是需要囤积脂肪的。你看动物 要 冬眠， 需要保暖， 我们冬眠我们需要保暖，所以我们需要 脂肪， 而且特别是对女生来说，脂肪其实很重要，不能追求 不要过于太低。 对。然后呢，再到了夏天，比如说大家都说3月份要开始刷脂了， 不然6月份就会很悲伤，对不对？ 也没有了。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到4、5月可能 4、5月就开始了。 我建议，比如说冬天啊，增肌的朋友，如果是你特别瘦的话，比如说你本来 真的可以吃一点， 像你们，我觉得就很瘦的话，我觉得是不需要做有氧了。冬天的时候， 听见没有？人家说我很瘦。 那你现在露出 你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可以露出 你 的肉色内搭给大家看一下。 我告诉你们，我昨天有看吴彦祖的一个美剧，他的上身那段时期已经是非常漂亮的肌肉了，但他往那一坐的时候，这也是有那一坨子。 他人都会这样啊， 对 啊，都是会有的呀。就包括你看女生的腹肌很平坦的时候，你做那种窝着的动作， 都会有， 还是会有 两三层， 对， 一定会有一层，就算是皮的话也会有的。 对， 因为我们总会看到他人最完美的那一面嘛。 是， 但其实自己 看到你，我一定收腹，就我不可能这样坐下，然后三层让你看我三层救生圈这样。 原来他一坐下有三层救生圈， 三层用他乱讲。 他乱讲，他是真的没有。刚刚 很少， 南瓜子跟我们分享了他在运动当中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其实说的也是很实用。对，因为很多人要不然就是惧怕跑步，要不然就是用一种错误的跑步方式，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来收看我们的直播，然后来了解一下。收看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一直播和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那接下来呢，他在这半年的时间内练得已经是非常好了，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半年之内有这么大的进步，所以我也想知道他在饮食上面是怎么配合的，因为一直都说是三分练七分吃，所以他吃上面一定是非常注意和健康的，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对，吃方面呢，我觉得这是从我这半年开始我第一次学习吃，然后半年之前我是在养身体嘛，喝中药，然后开始到了吃这方面，其实我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很紧张的，到了我就遵守一些，我就网上查什么是正确的营养摄入，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摄入3大营养素。首先是碳水化合物，第二是蛋白质，第三是 脂肪， 这三个是维持你的身体机能最重要的功能的一个东西，这3大营养素。那么在吃这方面呢，很多人觉得减肥还是增肌，那吃的比例很重要，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以前你看，像我只吃巧克力棒的时候，它那个里面的 只有那个 脂肪跟碳水啊， 对， 就是糖， 蛋白质很少，对，就是糖。所以 我以前听过一个营养师来我们节目说，最长胖的方式就是脂肪和糖分的结合， 脂肪和碳水一起吃。 而你那个巧克力减肥法简直就是绝了呀！ 但是我想说，碳水它也分，不是所有碳水都是不好的。 对， 我极力推荐复合性碳水，复合型。什么叫复合型碳水？是我们所说的粗粮啊，然后比如说蔬菜啊，然后水果啊，但是一定要是 DGI 的水果，就是血糖升糖那个 比较低的 水果。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百度下什么叫 DGI 值。 对， 那量是吃多少呢？ 我觉得量这个要根据个人的体重以及你的目标来定。 比如说水果，你像我很喜欢，有段时间很喜欢吃丑橘，我可以一段时间内连着吃七八个。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以前吃一斤呢， 然后也觉得不会胖啊，因为它就水果嘛。 不一定，而且我觉得胖不胖这个东西也跟每个人代谢有关。 是， 像有些人喝水都能胖，那你怎么说？是不是？ 我打断一下，丑橘那么大，你能一下吃七八个吗？ 就一会儿吃一会儿吃一会儿吃就吃没了呀。 一口气吃， 我能理解，因为吃货是这样的。我是 对啊， 好吧，他们两个很能理解。 到现在我 那你有没有测试过自己可以连续吃多少个肉夹馍？ 试过哎，我真的 试过， 我真的试过四个吧。 真的 一口气吃四个， 这不算大了，因为你知道有些人还是大胃王，就专门直播吃东西那种。 我跟你们讲，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胖，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早一顿早饭可以吃三个鸡蛋灌饼，而且每一个都是两个鸡蛋。 你说胖 的 有多胖？ 他以前其实也挺胖的。 是吗？ 对， 你要看他以前照片， 对对对对， 现在都很瘦。 没有，我以前的那个照片要比那个胖很多，因为 还要胖。 对，上高中的时候我的闺蜜是个大胖子，她就总说你太瘦了太瘦了，我每天一起 吃，两个人天天结伴去吃， 然后看 着对，早上起来可以吃三个鸡蛋灌饼。很恐怖，就这样，我用半年的时间增肥了25斤。 其实你的胃是这样的，它是会越撑越大。 对， 所以像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嘛，他而且他是主肠胃的，就是如果把你的胃做那个手术切掉一半的话， 你胃变小，吃的就是 就会少。但其实那个不对啊，我想说不是大家去做手术，所以我想说你要尽量在不是要去克制，你要尽量去 循序渐进的慢慢减， 慢慢减，而且是要稍微有一点控制就好了。比如说什么叫从哪方面控制呢？首先我们想说长胖无非是一个是不好的碳水，比如说不好就是那个单一碳水 高的，对， 单一碳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软面包，其实米饭也还好，真的，主要是那个面包、馒头、面条 这些 披萨。 但如果要是控制好量，比如说面包的话，一顿一餐只吃一片是不是也还好？ 一片大概是20克左右，20克里面它含的碳水是，因为它是占60%是碳水，所以它那个碳水如果是白面包的话，它是60%的单一碳水，但如果是比如说全麦面包或者是粗粮的面包，它至少是 比较低， 就比较全面，它那个碳水含量它就比较低，所以呢，一般20克的白面包，我们会有可能10多克的是 碳水 化合物，所以我们人一天一般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分，是不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但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说法，100到150克是维持 正常的这个量， 就是你一天不会长胖， 你可以吃到超过20%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吃到200克，或者吃到 350克， 那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特别是增肌的话， 其实要超更超 每磅的体重，一磅是等于是1公斤等于2.2磅。 2.2磅， 对，比如说像我是50公斤的话，那我的那个我的磅数就是110磅，110磅的碳水化合物，你增肌的时候呢，要吃到三到四克，就等于说你每磅的体重是3克，就相当于是我每天要吃330克的碳水化合物， 那很多哎，因为 里面要包含复杂碳水跟单一碳水同时进行，但这个吃的那个时间也很重要，在你的那个训练 早餐 要 训练之后， 早餐训练之后补充那个足量的碳水，晚餐不要尽量少吃碳水，但是如果增肌的话，你晚上要加， 其实也要吃 碳水。 哎，你天天这样算，不会觉得很抓狂吗？ 有的 经验来的吧。 也其实现在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一开始我会没有概念，我说这到底多少克多少克，但是你习惯了以后，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看秤了，我已经知道 能目测， 我一看我就知道多少克，我知道你碳水。 它这个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方式，可能平常人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对， 是的， 就是我没有办法随时拿出一个秤，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目标，你说我这一段时间可能我真的要减10斤，那我觉得你要对自己严格的话，你确实要用数字说话。对吗？你不能说 不要全部依赖数字。 是， 我有段时间就是完全看了那个体重， 克重来吃，稍微吃多一点我就会抑郁 啊，心里会有一些不舒服。 不要对体重太在乎，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如果我这三天在密集的训练的话，体重就是会变重，因为肌肉的含量会很重，然后过两天 肌肉在长了以后， 对，如果休息两天的话体重也会掉，就它其实如果你一直处于训练的话，体重会有一个波动的。 嗯，而且我们减脂呢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增肌，减脂 对， 在睡眠当中进行， 所以睡眠很重要啊， 因为我们跑运动是为了加速我们的代谢的一个速度，然后在你睡，它因为你运动完你六小时你会一直在代谢，代谢你的身体里面 六到八小时，对 对，代谢，当然它会燃烧你的脂肪，所以你一定要睡好，因为你如果你不睡好，如果或者 你 也没有办法修复，对不对？ 特别是你的情绪，如果你运动到极限，你感受不到愉悦的那个感觉的话，你的身体是 很容易放弃， 帮你去会、嗯、去燃烧你的脂肪、嗯。 我们第三时段时间还有剩下四分钟，那最后四分钟，我想再提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些人对于吃，他不知道在训练的前后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时间的补充，比如说他什么时候该补充碳水、什么时候该补充蛋白，到底应该怎么吃？比如蛋白。到底是训练前吃好还是训练后吃好呢？ 嗯，李李这边可以来、 OK， 就是训练之前的话你一定要补充一定量的糖分，其实就是你可以从碳水当中摄入，然后你吃一定量的蛋白质，当然训练以后你身体是需要这些来补充，其实碳水尽量放在训练以后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吃，身体需要你的身体胰岛素水平提高， 但是这个是针对于 增肌的 人、如果要是减脂肪的话就不能吃碳水吗？ 没有，其实你应该把碳水放在训练之后吃，就是如果你要减脂的话尽量晚餐或者宵夜， 还是再次声明碳水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即便是减脂期也 要吃，一定 要吃， 你身体需要这个糖分， 吃粗粮，吃好的复合型碳水、这样会一首先给你饱腹感、如果你不吃碳水你很容易饿， 是 你饿你就会憋不住， 身体机能会下降非常快， 会下降。 旁边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呀，他经常会不吃，然后就饿到晚上就要 然后拼命吃， 对，这样倒反会吃 会走， 可是很奇怪他也没有多胖啊， 他其实你感觉他都是半夜在吃，但你一天算下来的话其实他热量是很低的，他摄入的热量其实是低的、 那我可不可以最后再提一点，就是说如果一整天的时间，比如说我的基础代谢率比如说是1500卡、那如果我晚上11点早上起来吃了500卡，然后晚上11点一下吃了1000卡，这样总数还是在我的一个基础代谢率， 这是一个 不会胖吗？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是这样会胖吗？ 会胖， 会， 因为你晚上以后已经没有过多的消耗了， 就还是 你可能吃完以后就会睡， 就还是我刚刚说你胃，比如说你先消耗，它胃一般是消耗300到400卡，它已经有饱腹感，你突然塞给它一个800卡， 它没有办法消化， 消化，那 它就存在那， 放在你的那个身体里面变成什么糖就会转换成什么脂肪。 就像刚刚南瓜子跟我们说的，长脂肪和减脂肪都是在睡眠过程当中进行的，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睡觉之前不要再吃那个东西了， 长肌肉也是。所以为什么睡觉前可以补充增肌，可以补充蛋白质， 吃蛋白质或者吃一点点脂肪 可以 没有问题， 帮助你增肌。 是的， 哇，信息量太大了， 信息量太大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会儿的第四时段呢，也会让 Lily 带我们现场做一些运动，让我们在这个夏天都可以美美哒。一会儿见喽。 好。

他确实有讲哦， 对啊，真的有讲，真的有讲。我说啊，我已经这么好了，还要变？好吧，好吧，那为了你们，我会再变化好一点。 你先立吧。 但是其实 Lily 虽然现在一直很好，但是她一直是变得更好哎。 每个时段都不一样。 对，那你在未来三个月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要求吗？ 我现 在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实事求是说没有，就这么完美。 不敢这么浮夸。 做人要谦虚。 对对对，希望可以大概，我其实现在在增肌，就是你们可能在这个直播室可能看着感觉我还挺胖的，但现实当中我其实很瘦。 嗯，是的。 对，我希望大概可以再增加一点体重，然后让我的身形可能看去会更好一些。 嗯哼。 我现在大概 增加到哪里啊？ 增加在臀呢、啊、和对啊。 他的臀部很厉害，你要不要去展开？ 你现在给我站起来！ 我等会会走过去给你们看，对，走过去给你们看。我希望我给的臀围会更好一点。 一会儿被大家看到，可能会很想打你，因为丽丽 挺好的， 臀部的肌肉可能是，反正基本上是我可能一辈子无法追求的一个目标了。 那你是希望臀部那一个部位增五斤是吧？不是五公斤哈？ 不是，我是说五厘米吧，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称你的这个臀 有多重。那现在是多少厘米？ 我现在大概96吧。 101啊。 对，所以我大概要吃到110或者115斤可能才会长到那个臀。 妈呀。 然后再刷脂。 然后再刷一点脂。 那可以，那你立下的三个月目标就是三个月之后你再来到我们节目当 中。那115斤吧。 你就是要臀围增加五厘米咯。 嗯。 嗯哼。 哇，如果长不到我没脸来着。 你看也、哎、不好意思也没有档期。 好忙。 南瓜子呢、嗯、 那我就实事求是一点嘛，因为其实我也有立 flag 三个月。 嗯。 首先我想就是把我的那个核心再练稳一点。 嗯。 因为其实在我训练的时候有时候核心不够稳的时候我容易借力。 动作就会不标准。 标准不标准的话容易首先容易受伤。第二个就没有锻炼到我的那个想要锻炼的肌群。嗯、 所以你想要六块腹肌这样。 没有没有，我觉得不可能。六块腹肌像你那样练十年吧。 我有六块腹肌。 他俩现在对话很像在上课。 对呀、啊。 就老师跟学员之间对话。 自己搞得很紧张的氛围。 我们没有，我们很愉悦啊。 没有，就想把那个核心练好一点。所以如果下一次我再来的话，能够做更多的平板啊，然后有更多的那个能够坚持更久。 那你要确定你三个月之后是有档期的哦。 可以，没问题。 很细节。既然说到这个平板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固定的要做的项目，就是在现场做平板支撑。 是吗？ 对，泽华会给我们表演。 所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来的嘉宾都要做这个项目。 啊，就是我吧。 所以你们两个人愿意现场现在挑战一下吗？ 来去吧。 一起，丽丽也要去的，对， 所以两个人一起平板支撑。 这样，我打断一下，我觉得丽丽没有必要做平板支撑，因为丽丽就是平板支撑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挑战。 谢谢你放过我， 丽丽做俯卧撑好不好？ 哦，可以。 我跟你讲哦，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女生教练、嗯、叫做 Tina， 她可是做了35个很标准的、嗯，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超过她呢？ 是标准的还是 标准的？ 不标准的， 一口气哦，对吧？35， 一口气35哦。 他刚才倒吸了一口气，你正常可以做多少？ 没有测过。 你好像也认识 Tina 哦，你要不要超越他，或者是败给他？就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我昨天测了一下，大家可以做四个吧。 四个 啊， 但就是那种手指的 哦， 就手指支撑那种，不是手掌支撑 哦。那我们不要，我们就要看他手指做四个就好了。 妈呀、 就 是、，OK 啊、哦，这个可以。 他是在赤裸裸的挑衅，我要把这段视频剪出来给 Tina 看。嗯、 女生和女生之间关系果然很微妙。 好咯，那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把我们的南瓜子和莉莉请到表演区去、 嗯， 然后呢，我们因为莉莉的那个可能时间会比较短，我们先让莉莉来用手指做，好不好？我们先 五个手指 啊， okay, 五个手指这样支撑在。地面上做俯卧撑很厉害，那如果你要是超过四个的话，昨天你是做了四个， 对， 超过四个的话就是你超越自己了，所以你至少做五个好不好？ 我 加油哦，来 天， 你们两个快过去吧， 感觉很疼哎， 很精彩了。 没有穿运动服装哦， 没有穿运动服装不影响你做平板、 啊、平板支撑啊，对， 好，那我把鞋脱了、 也可以。好，接下来就要到了很精彩的时刻了，大家也可以关注。 丽丽已经去表演区，要不要先给大家看一下臀部？ 好，先让我们丽丽展示一下她的臀部。南瓜子，你挡住了丽丽哦。 你那么爱展示你的背部吗？ 哇哦， 看得到， 所以 这是侧面，然后可以再背对给大家吗？ 背对吗？ 很紧很翘， 真的。 周二是不是？你觉得这样臀部是很好看的吗？ 是很漂亮的呀， 非常美。 嗯，你那边有话筒，你可以拿话筒 说。你可以把那个蓝色的话筒拿下来， 你是可以欣赏这样的。 对，我是觉得很漂亮的。 但很多人会觉得我太壮了，其实就是我可能现实当中其实看起来会瘦很多。 没有，他真的是镜头的原因了，因为他浑身都是肌肉。 太追求完美了，好了、 okay, 一个人要五个指头做。 五个。 哇哦。 五个手指头做。哎，稍等一下，我让我们导播老师把那个镜头调全一点，不然对 ，OK， 现在好了，丽丽，你可以随时开始喽。 不，小雨，你先做一下广告，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 啊，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噔噔，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下拉菜单当中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难得一见的，用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用手指支撑的， 而且是女生。 对呀、啊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把画面交给丽丽喽。 Okay. 嗯哼。现在要开始做了， 现在是五个指头， 哇，一二， 它看起来很轻松，哎， 三，很轻松，那你就继续做下去， 哦，他说做十个，六， 天哪， 昨天他只做了四个哟， 七，八，加油加油加油，九，十，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继续，可以继续 不可以的，哇，很棒哎， 很棒哎， 做的动作很标准，很完美。 就是他那种标准是让你看上去轻而易举，完全不觉得他会累的。 对，丽丽可以在那边拿着话筒跟大家讲解一下。 对， 这个你看起来做的非常轻松，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没有基础的人，应该做起来非常非常难吧。 咱们肯定其实不建议这么做，这就是一个小炫技这样吧。因为如果你真的去用手指的那个俯卧撑的话，其实你的关节其实会受不了。 是的， 对，这只是一个小炫技而已。 你知道他故意炫技给某人看哦？ 对呀、啊，他就是在向我们 没有 上我们节目另外一位教练挑衅吗？ 做35个有什么了不起？ okay, 我会炫技哦， 我用手指头都能做十个，你也来呀、啊！ 好，这是我们的 Lily 非常棒啊！ 对，这是 Lily， 你可以先不要回来，因为一会儿你可以可能还要在那边给大家讲解动作。现在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南瓜子，你站在那边就好了。对，有请南瓜子来做平板支撑的挑战。非常配合我们节目的这位才女加美女，她竟然把鞋脱掉了，就为了来挑战。 她今天也是很有心机哦。 对，哎，南瓜子，你可以先对我们话筒讲一下，说就是你平时大概做平板支撑能做多久？ 平常一般时间是一分钟左右， 嗯、 一分钟。对， 你觉得她有心机？ 状态好的话可能会两分钟。 嗯哼， 对，但是也要看今天的热身，因为我也不建议上来马上就是做这个，一定要先有一定的热身。对。 OK， 嗯， 我觉得他的心机体现在他的穿着上。你看，今天是非常包身的衣服哦。 对呀、啊， 把身材展露了无疑哦。 并没有。 所以接下来就要来挑战极限喽。 好。 然后我们会在旁边给你加油，然后你可以在垫子上开始准备开始了。 你就看做到自己不行了，你就放弃了就好。 对。 然后我们来告诉你， 但是你要给自己留余地，因为下一次来的时候你要做的比这个时间更久。 你也不要抱有太大期待，我觉得也不会有太久。 好，那泽华，你可以来给我们南瓜子开始计时。等泽华一说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做喽。 先做好准备啊！四、三、二、一，开始。包身裙果然就是不一样。 对呀、啊， 你看身材真的是很漂亮， 很翘。那大家也可以。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找到活力982。我们每周二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都是很养眼。 你看莉莉现在就像一个健身教练一样。 对，莉莉也可以给她做一些指导。 多少多少秒了？哎，你现在不太对了。莉莉，我们那话筒你是可以拿下来的。 对，莉莉你可以拿话筒来给大家讲解分享。 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做这个平板支撑的时候整个身体是非常平，没有塌腰的。 嗯哼， 说明他全部都在他腹部这一块。如果你塌腰的话、嗯、可能你的腰会特别酸。 对， 你看现在已经 快了 一分钟了， 马上还有 对 三秒，一分钟， 这应该是到 他非常轻松 一分钟哦、 嗯、 对。那这样今天要挑战三分钟，对不对？ 没有， 也不用了。我觉得三十分钟可以，还有30分钟的时间。 两分钟可以，两分钟应该没有问题。啊、哦，非常棒， 很厉害。 对，就静止在这儿，你知道吗？ 而且他身体完全没有抖。 对， 当时我们泽华来做这个平板支撑挑战，做到一分多的时候，他已经是在颤 抖的不行。 对， 特别是核心位置就完全无力了， 嗯、 然后会把屁股撅起来，但那个就不对了。 就尽量不要塌腰就好。 嗯 嗯， 他的身材的身体的那个曲线很好看， 非常好看， 我一直盯着在看。 对呀、啊。快了，现在还有十秒， 马上就要两分钟了， 最后十秒钟， 好，最后十秒， 很轻松。 当然，你可以选择在两分钟的时候停下来，也可以选择继续挑战下去。 毕竟你也只训练了半年嘛。 三二一， 两分钟 了， 多十秒吧，很轻松，送你十秒钟。 哎，他真的很轻松，你看他在晃脑袋。 可以，现在已经又过了十秒了，你可以再挑战十秒吗？ 留有进步空间。 OK， 很棒很棒。 两分十，哎，其实有两分十五秒，哎、 对，最主要他做的很标准。 是的，就这个如果做太久的话，其实对我们的那个肘关节啊，然后对我们也会很大。嗯，所以建议一开始以30秒到一分钟，新手来说， 对，慢慢来， 慢慢慢慢循序渐进。因为我练这个也练了我一个月了。对对。 练了一个月的话，做两分钟已经很不错了。走花，你现在可能都会颤抖，但是它给人整个感觉就是很无压力。 对的，非常厉害。 接下来呢，我们刚好莉莉跟南瓜子都不要回来，就在那边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可以分享给大家的运动的动作，好不好？ 可能南瓜子今天穿的衣服不大方便，因为她穿裙子，所以我邀请泽华过来虐一虐。 好呀，我代表泽华同意了。 好了。 OK。 泽华又到了他每周固定的训练的时间了，每周只有这么一次训练哦。这样又要开始走秀了吗？ OK， 我接下来大概会安排三个动作，非常轻松，你每个动作大概做30秒。 好， 然后我们做三组，大概也就4分钟左右的时间。 好 ，OK， 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 OK， 现在莉莉要来教泽华做3个动作，你们可以把话筒拿下来讲解一下，然后边讲解，大家可以一起看着我们的视频，跟着一起做运动。 我站在这边吧。 好， 这样会比较好。OK， 我们第一个做非常轻松，高抬腿，所有人都会。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腿部尽量抬到肚脐以上的这个位置，然后速度尽量去快。 好 ，OK， 我们做30秒。OK， 来准备。 就 这样做了。3、2、1， 开始。 Go。 30秒哦。 啊，不对，你身体尽量往前倾，你别摔倒了。对，身体尽量往前倾，不要往后仰。 我们昨天今天穿了一双很亮眼的， 手臂尽量前后摆动起来，去配合你的腿的动作。OK， 非常轻松。我觉得泽华今天会把我虐在这。 轻松。 还有10秒哦。 OK， 还有10秒钟。 导播老师可以把我们的镜头再调的全一点吗？因为泽华一跳就跳出镜头之外了。 3、2、1 okay, 很轻松，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我们做一个开合跳，所有人都会。我们最主要控制我们的肩关节和我们的腿关节，对不对？然后幅度尽量去大，让你的手 幅度尽量要大一些。 OK， 这个也是一个快速减脂肪的一个训练。 3、2、1 Go。 很轻松，这个会让你的肩关节，对，肩关节幅度尽量去大，这个可以在运动之前作为热身的动作。对， 肉色的内搭也很漂亮，今天穿的。还有10秒钟，还有12秒钟。 对，10秒，然后坚持 最大幅度哦，千万不要偷懒。 非常轻松。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做一个俯身的起跳，也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我给你做一下示范。 OK， 往下下蹲以后，手尽量支撑。 很累。 其实这30秒的时间大概做10个，最多10个。 这个是不是就是波比跳？ 其实 Burby 的话，它会有在一个俯卧撑的动作，所以这俯身起跳你不需要去再做一个俯身，那个仰卧起坐，就是俯卧撑的动作。对 ，OK， 我们也做30秒，来准备，还有5秒钟， 4、3、2、1 ，OK， Go。这些动作其实你们都可以作为你们在健身房训练之前训练的这个热身动作。 就是无氧训练之前也可以用这个热身。 对对对，这个可以训练到你全身。 那其实这样的话，如果加无氧，就是有氧和无氧的结合了。 对对， 很棒。 还有10秒哦。还有10秒，那泽华会连续跳。 很累耶。 5、4， 还有再做一个 吧。3、2、1 OK， 好，问一下泽华的感受。 太累了呀，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剧烈的运动了。 所以现在才一组而已，才一分半的时间，你就累成这样。 那我可以放弃了吗？是吧、啊、 交给他好了。OK, 其实放过哲华，因为他其实气喘吁吁已经非常非常累了。就是你们真的可以这样在家里面大概做个一分半，然后休息一分钟，然后继续再一分半。大概你练个四组到五组，其实你一天训练量也够了。就是我针对于说你真的没有时间去健身房训练的人来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这样的一个交替的有氧的训练，可以代替我们在跑步机上那种间歇性的训练吗？ 可以，可以。当然，你们可以去网上搜索很多很多这样的间歇性的动作，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练习。其实场地也不需要很大，你也不需要一些运动设备，你只要有个瑜伽垫就可以了。 嗯，这样其实还挺有效果的，而且也不需要什么器械。 是的， 非常方便。 你是不是已经讲不出话了？对对 对，居然楼都还没有塌，大家看。带喘气， 因为你还不够胖， 简直了，非常的优秀哟。但确实，你好久不做运动的话，猛的一开始你会觉得很累， 会很累，对。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运动基础的话， 循序渐进， 慢慢来。 嗯，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丽丽，如果要是在无氧训练之前做了这样的一个热身的话，在运动结束之后还用再加有氧吗？ 当然要啊，这只是一个热身的动作，对，这不是一个说可以替代，完全替代有氧。 嗯， 因为你不可能这样跳30分钟。 那如果把量加大呢？ 加大你也会受不了。 你可以坚持30分钟吗？ 坚持不了。 对， 太累了呀。 OK, 这只是一个热身，我就已经不行了呀。 所以说明平时训练量还是比较小。 好的，欢迎两位回来吧。 OK, 好。 泽华，咱们节目当中的女嘉宾挑战平板支撑都超越你了耶。 没有啊，我上回跟导播说我是三分四十多秒，还是对三分四十多秒。 但是你那个是完全是为了战胜他，因为 叫强撑，对，不标准，是的。 是的， 如果标准的话，像今天南瓜子2分10秒，我应该不行。对， 南瓜子完全没有抖啊， 我下次试一下， 非常棒， 完全没有，很棒。所以也希望你们两位在 完全没有很棒，你刚才 说错话， 说完全没有抖，很棒，这是一个缩略语。 很棒哦， 完全没有很棒哦。 我真的是那样讲的吗？ 是的，我们都是一脸懵啊。 没有，是我想说，希望 跳过好了。 他们两个人在下一次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真的都可以身材有更好的变化，尤其是我很期待莉莉，因为她身材已经很完美了， 所以我会 还要大5厘米， 回去拼命吃， 成为再大5厘米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3个月以后见喽。 OK, 好， 感谢两位今天做客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都可以来给自己，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情况，都可以给自己立下一个这样3个月的目标，其实也是让可以让你的生活更有动力。而且现在天气，尤其是今天天气非常的暖和，很适合去健身 锻炼，对， 开始动起来了。 是、 是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拜拜喽， 拜拜 拜拜。Forever.